这一首歌来自许巍的《蓝莲花》，各位好吗？北京时间的10:10，欢迎继续锁定好音乐99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中雨，最高温度33摄氏度，最低温度23摄氏度，东北风3至4级。预报有雨啊，也请听众朋友们出门记得带好雨具。今天的尾号限行呢是1和6，也请您安排好出行计划。这一首歌来自蔡健雅的《红色高跟鞋》。那么这时间呢，也欢迎所有听众来跟我互动，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，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。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听众还可以点击下面的逛商城，可以购买你喜欢的产品。疯狂特购推荐的每一款产品呢，都是媒体置换的产品，保证每一款都是正品，都是商超有卖的产品。但是我们跟商超唯一的区别就是价格的优惠。推荐的第一个产品呢，是亨利佩勒姆家族出品的冰酒，是加拿大原装进口，一套呢有3瓶，有3种不同的口味，京东价格在1080一套，现疯狂特购特惠价格仅售699元，仅售699元。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逛商城就可以购买了。狂特购推荐的第二个产品呢，是每年口腔的百元洗牙卡。在北京，每年口腔有4家牙科门诊，美团价格是66元一张的洗牙卡，疯狂特购专享价格只有45块钱一张，只有45块钱一张。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点击下面的逛商城就可以购买了。 被风吹，被雨淋，你为我用爱。

说到这首歌啊，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在看那部电视剧叫《一仆二主》，当时那个男主也就是张嘉译演的杨树的手机铃声就是这一首歌，对不对？这是来自听众刘先生点的一首歌啊，《朋友的酒》。各位好吗？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也欢迎所有听众来跟我互动，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。互动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。点击下面的听主播就可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了。刚才看到腾讯新闻有这样一条新闻啊，说又破纪录了，《战狼二》过40亿了，华语电影票房的奇迹哦！上映15天的现象级国产片《战狼二》持续升温，于8月11号的凌晨15分斩获40亿的票房，创造了华语电影票房的奇迹啊！说今年上半年国产电影持续呢处于这个低迷的状态，《战狼二》上映以来燃爆了暑期档，急速拉动大盘飙升，为影视注入了新的活力，也让更多观众看到国产片的潜力。由于《战狼二》独自贡献了档期内超30%的票房，2017年暑期档呢，或将提前半个月时间完成2015年、2016年的成绩。哇哦，还有听众没有去看过这一部电影吗？赶紧有时间赶紧去看了。怎么说呢？真的是看得蛮过瘾的一部电影啊。这一首歌是来自金志文和徐佳莹一起合唱的《远走高飞》。 我的脚踏遍天南和地北，日晒或许风吹，路边那堵蔷薇，关掉了手机，管他谁是谁，不要去理会是是非非，

欢迎所有听众来跟我互动啊，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，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，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，也可以点击下面的逛商城和主播推荐购买你喜欢的产品。主播推荐的第一个产品呢，是来自亨利佩勒姆家族酒庄出品的冰酒，是加拿大原装进口，一套有三瓶，有三种不同的口味，京东价格是1780，现疯狂特购特惠价格仅售699元。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主播推荐和逛商城就可以购买了。推荐的第二个产品呢，是每年口腔的百元洗牙卡。在北京呢，每年口腔有4家牙科门诊，美团价格是66元一张的洗牙卡，疯狂特购专享价格只有45块钱一张。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逛商城和主播推荐就可以购买了。疯狂特购推荐的每一款产品都是媒体置换产品，保证每一款产品都是正品，都是商超有卖的产品。我们跟商超唯一的区别就是价格的优惠。这一首歌来自周杰伦演唱的《甜甜的》，也欢迎所有听众来进行点歌，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吧。 我静静的想低头，你说的爱我，舍不得就很微笑的看过。我静静的尝一口，分量虽然不多，却将你的爱完全吸收。 所以。

手画出的圆，却从不圆满，孤独化解一个人的狂欢。挂留不足处便勉为其难，就算痛也不让自己难堪。总想有人去管，别袖手旁观，总会等到对的人说晚安。说画出的圆，却从不圆满，孤独换成一个人的狂欢。如果留不住，就别勉为其难，就算痛也不让自己难堪。总想有人去管，别袖手旁观，总会等到对的人说晚安。总会等到对的人晚安。 从相思河畔见了你，就像那春风吹进心。